抛开繁重的工作，放下老人的琐碎事，收拾心情，准备跨越时空，重新认识一位位文学作家，细读他们的文学作品，一起迎接美好，遇见文学。遇见文学主持黄念恩、李秋婷，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的节目《遇见文学》。人的记忆呢真的很奇怪的。早排呢，我有一个小学同学的聚会呢，大家好耐冇见，一聚头梗系讲返以前细个嘅嘢啦，大家复述返同一件事，竟然呢有好唔同嘅角度嚟去诠释嗰件事，系成件事系唔同晒嘅。所以我喺呢本书嘅时候都諗返起呢一件事，就系觉得哇，原来人嘅记忆呢系可以颠覆晒成件事嘅结果㗎。 我好同意啊，秋婷下。首先就好羨慕你啦，有啲小學同學嘅聚會，我都覺得哇，如果有一日我可以做下呢啲聚會都幾好啊！ 因為你唔玩 Facebook 啫， 我玩 Facebook 就會有聚會， 係啊，揾翻佢噶啦，可以。 OK， 我都堅持唔玩住啦。同學，如果聽到你可以有其他嘅方法揾我聚會啦。但係我哋今日講呢本書咧，亦都係講得好啱嘅，就係話如果我哋個記憶咧，每個人好似你講嘅同學聚會都係一模一樣嘅，每個人記憶嘅版本都係一樣咧，我哋個世界咧可以話簡單好多。咁但係亦都呢係少咗好多有趣嘅地方。呢本书呢我哋今日要介绍呢係一位英国当代作家 Julian Barnes， 朱利安·伯恩斯嘅一本作品，就叫做 The Sense of an Ending，中文亦做回忆的余烬。咁其实就唔系一个好对照嘅翻译嚟嘅吓。回忆点样燃烧之后剩翻一啲灰烬咧？咁样成本书就系话人对于自己过去嘅回忆吓，无论系好重大嘅历史事件吓，或者好似系一件微不足道嘅小小嘅插曲，原来可以对我哋嘅人生，尤其是当你嘅人生咧进入到一个中年以后嘅，或者系比较后期嘅阶段咧，可以带嚟好大嘅不安噶。 嗯。呢本书咧系喺阿黄念恩嘅引介之下咧，所以我哋先至会喺个节目度介绍嘅。咁当初咧你介绍嘅时候咧就话呢本书咧系你睇过最精彩嘅短篇小说，短篇小说应该系咁写，哇咁犀利嘅呢本书， 我可能有啲 好高嘅一个评价呢个。 咁啊，其实我修正翻，佢唔系短篇嘅，佢应该系一个好短嘅长篇小说，系因为佢都系一本故事书咁样单独咁样出版啦。咁佢一个短嘅长篇，而我觉得佢好好睇咧，可能都会有一啲背景嘅因素。事完我一年之前咧就去咗英国剑桥大学嗰度做研究嘅，咁喺当地咧我就参加咗剑桥大学里边一个书院嘅读书会，咁佢哋会读一啲当代文学，咁其中咧有一次佢哋就系睇呢一本《The Sense of an Ending》吓，回忆的余烬，咁佢睇嘅就系 Barnes 呢本书啦。咁嗰个读书会咧，我记忆中咧就系都几严格嘅吓，即系好多参加者都系大学里边嘅老师啊，或者系好资深嘅同事啦，咁样咁佢哋啲书咧，多数系俾六分或者七分最多，系六七粒星嘅，即系为多嘅吓。咁啊，巴恩斯呢一本书咧，佢哋系俾到差唔多十分嘅吓，即系九点几嘅，最后计出个平均。事实上，我哋睇完之后，大家嗰个讨论咧，亦都非常之炽热。佢本身好似系一个中年男士回忆自己过去成长，再加埋退休之后生活嘅小说。咁但系咧，里边佢所讲嘅文学嘅一啲本质，即系话我哋听一个故事，睇一本小说，佢嗰个叙事者究竟有几可靠咧，或者系人嘅回忆有几准确咧，大家试下而家咁眯眼谂翻你一件事，其实你都发现有啲细节好似永远都唔会改变嘅，即系好清晰。如在昨日，但有啲細節咧，你已經開始自己都有啲懷疑嘅。咁佢講到好多呢啲人人皆有嘅回憶嘅本質，而且呢啲回憶嘅本質亦都可以放大到去講世界上嘅一啲歷史，即係譬如我哋想知道一件歷史嘅真相啊，無論係一個戰爭嘅起源啊，或者係一件暗殺事件嘅真相啊，呢啲咧，我哋越多嘅資料去呈現咧，有時咧嗰個真相咧可能係越迷蒙嘅。咁佢都係由一件好似好細嘅一個中年男子嘅回憶咧，係去講到好多呢啲課題。 咁呢部《The Sense of an Ending》回憶的餘烬，固之然係一部優秀嘅作品啦。咁亦都令到咧作家咧朱利安·伯恩斯咧獲得咗呢一個布克獎 Man Booker Prize。 係啊，呢個 Booker Prize 咧對於佢嚟講，有人話係嚟得遲一啲嘅。其實佢好早咧就已經出名，咁佢好。 好著名嘅作品咧，有一本叫做《福楼拜鹦鹉》啦。咁咧就係好有趣地以法國作家福楼拜嚇佢自己都好欣賞嘅一位作家咧，作為核心，再研究福楼拜嘅作品去寫成一本小説。咁另外咧有最近期出版嘅中譯，可能叫做《時代的噪音》啦。咁就係講蘇聯時期嘅作曲家 Shostakovich 嘅一個傳記小説咁樣。呢一啲嘅作品咧，其實好長嘅時間都有肯定。咁而且佢亦都喺英國當代裏邊咧，係一個好有代表性嘅，即係語文非常之好，充滿住英式優雅小説品味嘅一位作家啦。但係佢嘅作品就唔算係好多產或者係好長篇嘅，好似我哋今日睇嘅《A Sense of an Ending》咧，薄薄地，如果英文版原著咧就更加薄，150页左右嘅啫。但係咧，佢嘅文字啦、細節啦，有好多地方咧係好值得細讀嘅。 咁唔知白恩斯佢嘅創作風格咧有冇啲咩特別之處噶？ 佢創作風格就非常之博學啦。佢有我頭先講英式嘅優雅嘅英文啦。咁因為佢本身喺牛津大學嘅現代語言系畢業嘅，咁然後佢畢業之後咧就做咗一樣好少作家會做嘅工作嚇，佢就加入牛津字典，即係 OED 裏邊咧係就去做字典詞匯嘅編撰嘅咁樣。咁你可以想象一個人啦嚇，即係你編字典嘅人會對文字嘅要求嘅精準係幾咁講究啦。但係佢嘅小説有時會寫得比較輕省嘅，即係譬如回憶的餘準好多好巧妙，但係佢唔係嗰種長篇大論去炫耀嘅寫法啦。咁另外有一啲好特別嘅構思嚇，譬如話有一本書叫 England 嘅，如果直譯就英倫英倫啦。咁佢就係好多想像力嘅，譬如佢想像有一個好有錢嘅人買咗一個島，然後咧佢想將呢個島咧複製，好似英倫三島咁，英國有乜呢度有 Common Garden， 我又整翻一個一樣嘅去聯想。咁好多人都話佢係好代表到英國文化啦、法國文化啦。呢啲文化點樣喺文學裏面呈現嘅？ 咁頭先有提過啦，呢一部《回憶的餘準》咧，就令到白恩斯可以獲得呢一個布克獎啦。其實 Man Booker Prize 咧，有好多朋友都會將佢同呢一個 Nobel Prize 諾貝爾文學獎去做一個比較。其實嗰個分別喺邊度咧？ 諾貝爾獎就係頒俾一個作家嘅，Booker Prize 就係以書為單位，咁所以有人會覺得，或者我自己都覺得係啦，Booker Prize 有時佢會集中喺一本書嘅成就，或者喺呢本書嘅內部，佢喺寫作手法上、技法上邊，佢帶嚟一啲乜嘅藝術嘅高度。可能嗰個作家本身未必整體對個即係文明有好大影響，唔關事嘅，又或者呢本書對於成個文明嘅衝擊，佢可能都唔係咁關注。就係睇過一本書，嗰個年度最好嘅一本書。咁但係諾貝爾獎咧，好多人亦都討論過啦嚇，就係可能會同一啲時代社會嘅思潮啊，或者喺人類嘅文明嘅層面上邊具影響嘅作家。咁所以對於整個作家嘅人生啊，或者係佢整體嘅作品咧嘅考慮咧，就會宏觀一啲。 咁不如講翻我哋今日會介紹嘅呢一部作品《回憶的餘準》啦。呢個故事咧，我話俾你聽，其實我冇試過咧睇一本小説係可以3日之內去睇曬嘅。 一來要趕住做節目啦。另一個原因係 咧，呢啲專注力嚴重缺乏嘅人嚟講咧，係真係好難嘅一件事。但係呢本書咧，係真係可以吸引到我咁樣做到 喎。咁你都好犀利喎，因為咧，我自己個人認為咧，其實呢本《回憶的餘準》佢個中文翻譯咧，唔算太容易睇嘅，因為佢英文好巧妙，咁所以咧好多細微嘅地方咧，有時都幾花心思咁樣嘅。但係你話可以三日內睇曬咧，咁咪都幾説明到嚇，即係呢本書嘅定位。有人覺得佢係一個情感嘅懸疑小説，咁咩叫？情感懸疑小說咧，就係話佢同一般懸疑小說唔同，就係佢唔係嗰啲有人死咗啊、殺人啊、誰是兇手嗰種，而係喺感情上邊，你想追溯一個源流，譽如你點樣對呢個人嘅咧嚇，即係你對你之前嘅一個愛人嘅態度究竟係點？佢喺你心目中係點？你喺佢心目中係點咧？而你一路追溯嘅時候咧，你會發現同一個偵探小說冇乜分別嘅嚇。你越想追出真相咧，個真相就越遠離你而去咁樣。咁樣小說一開始嘅時候咧，就已經睇到呢本書或者係 Barnes 嘅風格，就係幾個意象嘅啫。幾個意象都同一啲水啊、漩渦有關嘅，譬如話洗手盆啊裏邊嘅水一路轉動啦，又或者一個好特別嘅地理現象，一個倒流嘅河流啦嚇，佢書裏邊講過。然之後咧就講佢自己閃閃發亮嘅手臂內側喎，咁好多好似唔關事嘅嘢，咁但係佢就一開場就講人生其實你所謂嘅記憶咧，我哋每人以為自己嘅腦裏邊有一個自己嘅自傳回憶錄啦嚇，其實 往往我們最記得的東西都是一些碎片，即是現在想想我們要想小個的記憶，可能你都是會想起一個麵包或者是一次公園的草這樣之如此類。進入到他故事呢，其實就很簡單的，可以說就是一個大概現在我們香港讀中六這樣的學生男仔，他說呢就有一個四人幫的，他們初時只有三個男仔，後來一個新的插班生加入了，那個名字就叫 Adrian， 而這個敘事者或者這本書的敘述的主角呢就叫 Tony。 這個 Adrian 真非常之聰明的，學立雞群的，在班裏面經常都是回應歷史老師的提問，而這個歷史和文學的老師也都很疼這個 Adrian。 譬如他在翻學的第一天，他就去回答老師問他們、有沒有人記得亨利八世講什麼、樣。有一個平庸一點的同學就說，亨利八世的背景就是一個大大的動盪時期，大大的不安，一個很大的 unrest。 但 Adrian 呢，即是這個新的插班生呢，就說歷史其實就是有些事發生了，但是即什麼叫有些事發生了樣。 Adrian 就說很難說的，因為歷史呢往往都是一些勝利者的謊言來的，誰打贏了這場仗，最後記錄的人他用他自己的版本說一個很大程度都是一個謊言的故事。老師就兜回就說、他可能都是失敗者的謊言的、在這個討論呢，其實就帶出了這四個男仔在歷史課裡面講出人生的真相，好像一条伏线一样的。那过了没多久，他们学校就发生了一件事，就是一个叫 Robson 的同学自杀。自杀之后他只是留了一封很短的遗书，就是对不住妈妈，那就完了。很多的留言，有人说这个 Robson 令到他女朋友大肚，那就没办法面对。而在当时，不要忘记这个故事的背景，这段回忆是60年代的英国，那还是大肚是会令人手足无措，不知道怎样去解决的，对于一个中学生。咁呢個 Robson 呢就最後呢係上吊自殺。但是这件事发生了之后呢，令到同学都在这里猜测啦，咁包括当老师去问同学历史科的事情的时候呢， Adrian 都借题发挥下，就去讲话就好像我们的同学 Robson 自杀这样啦，其实是没有真相的。我们似乎有很多的证据，譬如遗书啊，譬如他父母的讲法啦，但是 Robson 已经不在这里啦，我们没办法知道真实是怎样的。这个的伏线呢延续到中学之后，其实他们大家毕业之后呢， Adrian 就如大家所料啦，入了剑桥大学，而 Tony 呢就入一间普通一点的大学 Bristol， 咁然后继续做艺术行政啦。过程之中呢， Tony 呢就开始拍拖，咁佢个女朋友呢就叫做 Veronica。咁喺呢段呢佢就开始叙述佢嘅一段唔算係初恋嘅，咁但係就係青年嘅时候嘅女朋友嘅故事啦。呢、这个 Veronica 呢有一次就邀请 Tony 呢周末去佢屋企住。咁 Veronica 一个点样女仔呢， Tony 所讲呢就係话比较神秘嘅，你好似觉得佢好多嘢諗咁样，但係好似好有主见咁样。譬如话佢哋呢两个人相处之间呢， Veronica 会有好多底线啊，会好在意下 Tony 究竟睇緊啲咩书，听緊啲咩音乐，睇下佢嘅程度好唔好啊咁样。咁总之喺呢个新式嘅女朋友嘅屋企里面呢唔算太愉快，因为呢个女仔嘅爸爸呢对 Tony 呢就好似好亲热咁啦，咁但係呢又唔係真係好欣赏佢。咁尤其是 Veronica 嘅哥哥呢又系读剑桥嘅，咁但係呢对 Tony 呢就稍微冷淡，或者是有时有些古怪的，即是跟她妹妹好像有些私底下的说话这样，是不让 Tony 知道。最特别就是 Veronica 的妈妈，那就是一个四十几岁的女子，那一天跟 Tony 没有什么特别讲嘢的，只是在个周末之后起身那一天，全家人竟然出晒去，剩下 Tony 和 Veronica 的妈妈在厨房，那她妈妈就煎了只鸡蛋给她，煎完之后就跟她说， Tony 你不要让我个女儿控制住你这样。咁 Tony 唔係好明囉，啱啱先識你做 Auntie 咁樣，咁但係佢就話总之你唔好俾佢控制住你啦。咁食完呢个早餐，咁Tony 就返返屋企啦。咁嗰个礼拜呢佢觉得过得非常之大压力嘅。而侍者呢 Tony 同 Veronica 交往嘅时候呢就将佢介绍俾佢嗰四人帮嘅兄弟啦。咁当中 Adrian 都同 Veronica 认识，见完之后最后 Tony 同 Veronica 呢好似都关系无法再进一步，分手收场嘅。分手之后呢 Tony 同 Veronica 见过一次面嘅，但係呢最后都冇一起。冇几耐呢，当 Tony 同 Veronica 分手之后，佢就收到一封信，嚟自 好特別嚇，就係 Adrian 同 Veronica 一齊寫俾阿 Tony 嘅，咁就係呢個最出色最叻嘅朋友同埋佢嘅前女友一齊寫俾佢。咁原來咧就話我哋決定一齊啦，咁我希望得到你嘅祝福啦，同埋得到你嘅同意啦，咁樣咁啊，好似好有禮貌嘅。 好慘啊！ 咁但係秋婷你都覺得好慘啦 ，Tony 咧幾慘嘅嚇。咁佢咧就話當時睇完封信之後咧嚇，就即刻揾咗張 postcard 就寫就話我祝福你哋啦，咁而且咧我絕對唔介意嘅，寄咗俾佢哋。咁呢件事就大概完结咗。过咗一段时间之后咧，佢就大学毕业啦。咁啊，去完一个毕业旅行之后，翻到屋企咧，就收到一封信。咁啊，佢妈妈就同佢讲吓，其实佢妈妈都知道咗啦吓，就话咧你个好朋友 Adrian 自杀咗咁样。咁啊 ，Tony 佢一路咧都系对 Veronica 同 Adrian 一齐咧有少少介怀啦。咁佢就话觉得呢个自杀咧，可能都系命中注定啦，即系佢同一个咁难搞嘅女仔一齐咁样。咁但系咧都。算啦吓，咁啊，大家朋友出嚟聚下，咁啊，讲咗呢件咁可惜嘅 Adrian 吓割脉自杀嘅事情，咁然后咧 ，Tony 就开始佢人生嘅好平淡嘅一段啦吓，就系结婚生子啦吓，有份稳定嘅工作啦，然之后。镜头一转咧，已经到佢系退休之后嘅时间啦。咁喺佢中年退休生活嘅时候咧，佢有一日咧就收到一封嚟自福特太太吓 Mrs. Ford 嘅信，其实就唔系嚟自福特太太嘅，系嚟自一个律师楼转托福特太太嘅一份遗嘱。咁啊 ，Tony 都要谂下边个系福特太太吓，咁但系谂下先记得，哦，原来就系佢前女友 Veronica 嘅妈妈。咁呢封遗嘱咧有$500要俾佢嘅，咁同埋咧有一个遗物要交俾佢。就是 Adrian 的日记，是他最好的朋友的日记。他很奇怪，自己一个前女友的妈妈为什么要留一个日记给他呢？最奇怪就是去到律师楼去拿这个$500的时候，是没有那本日记。他就跟个律师去质问，为什么遗嘱里面有，但是就没有留到给我呢？他说原来就是他的女儿不同意，就留起这本日记。Tony 很想得到这本日记，就是用尽所有的方法找Veronica 出嚟 ，Veronica 咧见咗佢两次，有一次咧佢只系影印咗 Adrian 嘅日记嘅一页俾佢，咁另一次咧再影多一封信俾佢，都系影印本嚟嘅。Adrian 嘅日记咧系冇咩内容嘅吓，只系好多人生嘅思考，好似佢一贯嘅哲学家嘅嗰种嘅方式啦。讲到其实而家咁嘅结果系乜嘢造成嘅咧，仲提话啊，如果当初 Tony。讲到呢度咧，嗰页日记就停咗啦吓，咁令到 Tony 都非常之紧张啦吓，咁啊再去问 Veronica 以前嗰个日记摆咗去边咁样，咁 Veronica 咧就再俾多封信佢睇，咁呢封信系一个影印本嚟，咁好奇怪，原来系嚟自佢自己嘅手笔，嗰封信系非常之恶毒嘅一封信啊，就系话亲爱嘅 Veronica 同埋 Adrian 吓，我嘅好朋友啦，你哋一齐睇呢封信都得噶，因为咧我想祝你哋两个咧一生咧可以互相纠缠啦，因为你哋系一个绝配嚟。一个咧就系对知识高傲，一个就对人好高傲啦。咁我希望你哋啊爱对方咧，爱到咧系一塌糊涂啦，甚至乎咧系可以祸延下一代啊，结合咗之后咁样，非常之恶毒嘅一封信啦。咁佢自己都唔记得咗，我哋喺佢嘅叙述咧，之前睇个版本，佢应该系写咗一封话唔介意嘅明信片俾佢啊。点解会咁咧？咁但系佢话冇办法啦，吓佢而家证据确凿，佢先谂翻起原来当时佢自己咧系冲动到，竟然写咗封咁嘅信。咁而呢一封信呢亦都令佢联想到会唔会其实 Adrian 嘅死呢同佢有关呢，如果我冇介绍过我以前嘅女朋友，或者佢后来冇同我呢个以前嘅女朋友一起，会唔会唔使死呢咁样。咁开始咗第一个好纠结嘅思考。咁然后佢再去搵 Veronica 嘅时候呢，佢嘅呢个前女友呢不断同佢讲话你始终都系唔明呢件事咁样。咁睇到啲读者好懵嘅，即係话究竟佢唔明乜嘢呢咁样。咁最后呢 ,Veronica 就跟他去见了一班有些智障的人士，其中有一个人大概40岁左右，样子就很瘦削，而且他觉得有些像他以前的一个朋友熟面口那样。后来他就假定这个人应该就是 Veronica 的仔来的，他就自己去想啦，就是说、啊、原来当年 Adrian 是跟那个 Robson 同学没有分别，他可能就是令到 Veronica 怀孕，然后呢还生了一个智障的仔这样，然后 Adrian 可能令他怀孕之后呢就是非常之大的刺激，所以就自杀。 咁但係喺呢個假設出現咗之後呢，佢就以為自己已經明白呢件事啦，甚至乎再同 Veronica 道歉。咁但係呢，佢再去揾呢一班智障嘅人士嘅時候呢，發現咗一個真相。咁嗰個看護呢就同佢講 ,Tony 先生，你成日喺度呢會令到我哋啲院友不安嘅。不過呢，就係話你既然話你認識得其中一個 Veronica 嘅仔啦，佢當時以為叫做 Adrian 喎，又係咁佢更加肯定呢個係 Adrian 嘅仔啦咁樣。咁嘅時候呢，看護呢就同佢講話，你講嘅 Veronica 呢唔係呢一個 Adrian 嘅媽媽喎，其實係佢家姐喎咁樣。當時 Tony 就即刻，或者我哋讀者啦都覺得好震撼啦，就係話吓，點解係佢家姐呢？難道呢個 Veronica 嘅媽媽生嘅仔呢咁樣，而且嗰個爸爸係 Adrian。 咁所以得到一個結論呢，就係話佢嘅前女友嘅媽媽原來係同佢最好嘅朋友呢曾經可能發生咗一段不倫嘅關係啦。咁然之後呢，佢媽媽年紀比較大嘅女人呢就生咗一個智障兒，導致咗 Adrian 嘅自殺，再導致咗呢 Veronica 一路呢就係對佢少少嘅懷恨啦咁樣。咁小說去到呢度呢已經係尾聲啦。Tony 呢亦都將自己嘅一個解釋呢完全咁樣講出嚟。咁或者聽到呢度呢，我哋聽一個片段啦，就係佢點樣好有條理咁樣將佢自己最後嘅猜測呢講咗出嚟嘅。 稍后回到家，我花了些时间把整件事情思索一遍，终于明白了一切。我弄懂了，我弄懂了为什么艾卓安的日记会在福特太太手上，弄懂了他为什么会说： 尤及，虽然明知你会觉得怪，但我还是要补充一提，我认为艾卓安人生中的最后几个月过得很快乐。 弄懂了那个女看护为什么会说， 尤其在这节骨眼上， 甚至弄懂了微若尼卡的血浅二字作何解释。最后我还弄懂了艾卓安的日记片段，包括 所以我们要如何表达一个包含 B、A1、A2、S、V 这些数值的累进呢？ 这话和接下来那两条用于表达累进的等式，现在一切再明白不过了。第一个 A 是指艾卓安 Adrian 自己，第二个 A 是指我，即安东尼 Anthony。 以前他只要每次想提醒我认真，都会喊我安东尼。 B 是指小婴儿 Baby，这小婴儿由于有个高龄产妇的妈妈母亲大人，所以自一出生便脑部受损，他如今已四十来岁，正因丧母而心含悲痛。他喊他侄子玛丽，我望向那条责任的链子时，看见自己的名字缩写就在其中。我记起自己曾在那封丑陋的信中建议艾卓安找微若尼卡的母亲打听他的为人，我脑中不断重播这个此后将会萦绕我一生的建议，还有艾卓安这个未完的句子： 假如当初东尼。 自此我知道我已不可能改变什么或补救什么。 咁啱啱咧就听完英国作家朱利安·伯恩斯嘅作品《回忆的愚蠢》嘅一个选段啦。咁呢个选段咧就喺结尾嘅部分嘅。 系啊，咁呢个选段头先我哋讲嘅时候咧，就系好似一个好复杂嘅故事咁样啦。咁但系咧去到呢个结尾咧，就呢个叙事者 Tony 咧就话啊，我终于明白晒啦，我最好嘅朋友同我以前前女友嘅妈妈发生咗一段不伦嘅关系，导致我嘅好朋友自杀。咁然之后咧，呢一个不伦关系咧都诞下咗一个痴呆儿。 所以佢自己咧系一个好大嘅悔疚嘅状态，因为咧佢写过一封好恶毒嘅信啊嘛，因为佢嘅朋友同佢嘅前女友拍拖之后咧，佢就话希望你哋可以祸延下一代咁样，咁结果不幸言中。当我哋睇到结尾嘅时候咧，觉得真系可惜啊吓，咁啊原来一啲小小嘅言行吓会令到有一啲不幸嘅产生。故事去到呢度咧，好似系尾声啦，咁但系咧不妨咧及埋本书再谂一谂。呢本书咧中文嘅译名就系《回忆的余烬》啦，好切合啦，就系话我哋喺回忆里边燃烧过嘅记忆剩翻啲灰烬啦。咁但系英文咧佢原名就叫 The Sense of an Ending， 你勉强可以翻译做一个结局的感觉啦，或者系一个结局嘅意识啦，好像是一个结局咁嘅意思。佢唔系真系嘅 ending 噶。咁而我哋而家睇到呢一度故事已经讲完啦，佢嘅总结就系人发生嘅事都系历史，而历史里边咧都有好多不确定嘅地方。我只可以肯定嘅就系有大大嘅不安。咁但我唔知秋婷你自己睇到呢度嘅时候，对呢个解释或者呢个谜团咧，系咪就咁完结咗咧，还是系会有其他嘢谂到咧？ 都仍然系一头烟嘅，我觉得。 是啊，咁呢就呢、這个故事嘅特别地方呢，就係、是、当我哋觉得已经 close file 啦，原来係咁嘅时候呢，会令我哋多一啲去諗一个可能性嘅。亦都係啊，当时我讲话喺剑桥读书会嘅时候，大家点解会俾到佢九分下一个咁高嘅分数呢，就係、是、有人提出另一个解读嘅可能，甚至乎呢个解读可能虽然喺书里面一啲都冇掂过，但係就正正係佢回避咗呢，係我哋觉得佢更加有可能。就係乜嘢呢，呢本书里面提过呢，有个遗嘱啦，点解 Veronica 个妈妈会写一个遗嘱500磅，同埋要将 Adrian 嘅日记交俾 Tony 呢个叙事者呢，其实好奇怪喎。如果佢只不过系一个去过佢屋企度一个周末嘅佢女嘅其中一个男朋友嘅话，佢冇理由将一个咁重要嘅人生最后嘅遗嘱要俾佢。咁其次呢，佢亦都提到一啲细节啦，譬如佢妈妈好暗地里咁同佢一个挥手嘅姿态啦，即係喺佢度周末之后。我哋呢就会睇返头先讲过嘅嗰页日记，佢唯一睇过 Adrian 嘅手笔嘅日记呢，里面有两条公式嘅。咁呢两条公式呢，佢自己嘅解释啦，下个 A1 呢就係、是、佢自己Tony， 其实又叫做 Anthony。 咁 A2 呢就是 Adrian 佢嘅好朋友，咁而 V 呢就是 Veronica 啦，佢嘅前女朋友啦。 S 呢就是佢嗰个妈妈，咁中间仲有个 B 嘅 baby 嘅。咁佢里面就係好多加加减减，就係、是、Adrian 认为人生究竟係你遇到一个人就加啲嘢啦，你又再遇一个人可能会係成啦，但係你又同一个人分别可能係减啦。咁佢就尝试用一个公式去解释即係呢个结果，咁就会唔会产生一个世界嘅 B 啦。 Tony 认为係就係个 baby 啦，就係剛先讲嘅嗰个诞生咗嘅痴呆儿啦。如果我哋觉得嗰个 A1 同 A2 就係 Tony 同埋 Adrian 嘅话呢，我哋可唔可以有个咩假定，就係、是Adrian 嘅死呢，其实因为佢冇办法决定嗰个 BB 嘅爸爸究竟系佢自己，还是系佢嘅呢个好朋友 Tony 呢？因为 A1 同 A2 同个 BB 都系有关系嘅喺呢两个公式里边，但系呢个嘅可能性咧喺成本书里边冇讲过出嚟，但系读者又会隐隐然觉得佢可能存在。咁啊，正如我哋头先所讲啦，叙事观点系好重要嘅，因为呢个故事由头到尾都系由 Tony 所讲，而且佢嘅记忆嘅记录系好唔可靠嘅，因为佢曾经写过一篇好恶毒嘅信吓，但系佢自己可以唔记得嘅，以为自己写咗个祝福嘅卡俾人哋嘅咁。咁所以我哋就系谂紧会唔会系咁咧？但系当你合埋本书嘅时候，你已经发觉你冇办法，你唔可以去问翻呢个叙事者 Tony。Adrian 亦都已经死咗啦，我哋系冇办法去追寻翻真相。咁所以呢本书最后俾我哋嘅感觉啦吓，就系话文学其实都系一样吓，所有故事都系其中一个嘅版本。最大嘅谜团喺边咧，就系、是。似乎是结局 The sense of an ending， 我们以为件事就是这样 close file 了，但是没有进一步的证据，或者大家不愿意去再讲，或者是不能够再知道，那就没有办法了。这部小说最近就是有电影上映的，它就有另一个名字就叫做迷情日记，将那个重点摆在日记上就更加悬疑。但看完之后我都觉得文学是真的不可被取替的，因为刚才我们讲的解读的可能性，甚至乎小说里面一些细微的暧昧的地方都很难在电影那里被处理到，因为电影一拍出来它没有办法只是从 Tony 的角度那里开始的。所以呢，看完这本书我就更加是可以肯定世界上最悬疑的东西就是人心，就是人的心灵是永远 最愿意的。 咁阅读咧系一件好个人嘅事嘅。咁今日咧，我哋提供咗一啲咧解读《回忆的愚蠢》呢本书嘅方法啦。当然，你都可以有自己嘅解读方法啦。呢、这个就系阅读文学作品有趣嘅地方啦。咁今晚嘅节目时间差唔多啦，下个星期日晚嘅8:30，再喺香港电台第一台遇见文学同大家再讲其他嘅文学作品。 好，拜拜。Bye bye。 遇见文学，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